慢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渐渐发亮，明天我还是我烧过的光，生如夏花，静如秋叶，如初。 今年呢是莫文蔚出道的第25年，所以他准备了全新的巡回演唱会以及新专辑来庆祝这个属于他的特别的年份。目前正在加紧制作当中的新专辑将会以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这样的概念，和过去合作过的音乐人在上半场激出新的火花，当然呢也不乏和许多初次合作的音乐人在下半场首度合作，而李荣浩就是第一个让人惊喜的名单。当然我们要说到莫文蔚跟荒井十一的相遇，要追溯到2009年回味莫文蔚巡回演唱会当中，二人从那个时候正式交手，从此结下了非常深刻的非常奇妙的不解之缘。他们俩对音乐的观点和执着都非常的相似。说到慢慢的这三个字，慢慢的是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生活质量，爱情的火花发生的那一刻当然让人心动了，但只有在点滴的时光积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希望你能够被人慢慢喜欢，也慢慢喜欢别人。刘思涵，拥抱你。 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思涵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拥抱你》，歌手戴佩妮担任制作人。整张专辑风格非常的多元化，无论是摇滚还是电音还是爵士蓝调等等曲风，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所体现，唱出关于爱情、友情、生活、梦想的歌曲。当然他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你我。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联系到非常可爱的我们啦。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有什么想听的歌，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失恋俱乐部。总之呢，我是不想加入这个俱乐部了，不知道你怎么样，一起来听一下吧。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排队寻找着奇妙偏方，时常有过来人会分享一些奇怪的现象，人来人往，慢慢就习以为常。我没有很快乐才正常，痛也也需要和你爱上，眼泪装下治愈的毒药，情绪释放。人谈起自己的状况，也许吧，只是今晚的月亮帮忙。有时候会幻想遇见谁能拥有某种原谅，时间一长就忘了一夜长，真诚痛泪也需要合理爱上，眼泪冲着治愈的营养，让情绪释放。难道说够失望才能放，每到想念又放不释放，只要你别来就不要恨，痛不是成长。平静海上怎想又起了波澜，重返冰冷海水里的简单忧伤，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 多想问寒冷，你知道吗？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恋情握住。想问海浪，你知道吗？ 2014年还在读大学的鲁向慧，凭借一首原创的《鱼儿》，成功入选中国好歌曲的原创大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一首《鱼儿》让很多的朋友认识了这个肆意洒脱的女孩。专辑从2015年年底开始制作，由著名的指弹吉他大师朱家明亲自操刀，担任全部的编曲和制作。巧合的是，这张专辑也有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荒井十一来完成的编配和录音的工作。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在专辑制作过程当中写的，也是最后被收录在专辑当中的歌曲。他写出了鲁向慧心中住着的另一个自己，一个无畏的、疯狂的、也没有什么枷锁的自己。正如歌曲当中唱的那个无畏的他，当时他一个人拎着行李搬到北京来，一个人投资制作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只是为了简简单单的让自己的梦想实现，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没有那么的艰难，让自己的人生除了眼前的苟且，还能追求下诗和远方。等到老了，真的端着保温杯，然后里面泡着枸杞，然后老年蹦迪的时候，还是能觉得，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还唱过我自己喜欢的歌，一定是非常完满的事情。我想他的无畏他最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非常喜欢的歌手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什么嘴巴来不及讲，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我的身体躺在地上，我的眼眶熬了几关伤，我的双手开始想象，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是的是的，有些尴尬，说了句话没有人回答，看得见的一切无常，看不见的就是你味道擅长。 把你站在我身上，带我感觉到自然，未来你快来爱我，在我身上等下。 上就是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留言给我们吧。你想说什么话，想听什么歌，在这里都能够一一体现，我们都会看到。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简单的六个字就能真的实际的走入我的生活，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彼此的更加了解一些吧。接下来十点答录机将要和你一起共赴更加温柔的深夜了，祝你晚安，这里是朝夕音乐，明天再见。 忘了谁先燃起战火，那无端的折磨，一切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像我这般爱你，就该学会放弃，让自己卑微到土里？可是爱已成两人的利剑，了解彼此就艰险，用情伤人的话去说，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啊，出口之后却更失落，也会更难过，这又是何苦呢？自问到底舍不舍得，舍不舍得爱一生都成恨了，眼泪究竟是为谁啊？谁输谁赢啊？谁又真的在乎呢？反正都伤用情伤人的话去说。